我叫安宗，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当拿到毕业证书和那一本薄薄的劳动手册的时候，还真有点懵了。其实那四年对我来说基本是一片空白，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考研的勇气，更多的是和一群哥们打篮球拼网游，毫不吝啬地挥霍自己的青春。在毕业典礼上，老师一直都在无声地微笑，但是我怎么都觉得那种笑容有些恐怖，仿佛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将来的苦日子。毕业后在家混了好几个月，天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几乎是过了凌晨才睡下去。父母实在看不下去了，干脆一脚把我踹到了毕氏舅妈那里，让我去当见习老师。实际上就是别让我再颓废下去，希望我能够一个人锻炼锻炼，吃些苦。哼，听起来都像是个笑话。得到消息的第二天，我就被逼着收拾行李，拿着火车票赶往上海南站。走的时候母亲还是非常不舍，担心我一个人能不能过得惯，甚至还担心我会不会被欺负。而父亲依然板着个脸，数落着我如何如何的不成才，如何如何让他们操心。但是我清楚，他们只是舍不得我罢了。坐在火车上，我什么都没想，什么也想不起来，一路看着风景，听着音乐，就来到了这个位于长江边上的小城市。它根本不算是什么商业化的大都市，而是个二线小城市，路上居然还能看到那种人力三轮车。我一下火车就看到了久未见面的舅妈，我向她招了招手，她见我十分高兴，嘘寒问暖了几句，就拦了一辆电动三轮带我去了学校安排的宿舍。 安宗就职的学校位于毕氏的老城区内，马路很窄，不算闹市区，很多房子依然是搭的私房。学校其实不大，但是翻修过了。教学楼侧面的那栋爬满爬山虎的矮楼就是教职员工的宿舍。虽说是宿舍，其实啊，也就是腾出几间房子来给这些没有住房的外地青年教师一个落脚的地方。舅妈看了看四周，也猜到了安宗在想什么，他拍了安宗的后脑勺，然后叹口气道： 哎，想什么呢，来吃苦的又不是让你来玩的，快点上去收拾吧。你的屋子在二楼左转第一间，还有一个室友是你同事，我看过了，人不错，不是那种很难相处的。收拾好后记得晚上来舅妈家，你舅舅好久没看到你了，说要和你下个棋，看你有没有长进，记得陪一下小妹妹画画，知道了吗？ 说完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我得去上班了，你自己上去吧，多大个人了还那么一副孩子样，真是的。 安宗嘴巴张了半天，愣是没插进一句话，只有挥着手目送舅妈离开，心里想到： 啊，这上年纪的女人是不是都这样语速快且不易插话呀。 他叹了口气，拿起箱子，胳膊下还夹着一大包行李，就这样东倒西歪地上了二楼。 幸亏只是在二楼，否则也蛮吃力的。 房间的门是关着的，但是没上锁，他一推就进去了。进屋喊了两声，没见有人答应，他以为室友不在，自顾自地卸下一大堆东西，抬了抬酸疼的肩膀，环视四周。房间是小了些，还塞了两张床，简直可以说达到了见缝插针的最高等级了。但好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单用的卫生间，还配置了台电脑，窗户朝向也不错。至于厨房，单身男人能给自己下厨的，那是凤毛麟角的稀有动物，所以只有一个电热炉子和简单的炊具。这么个房间拿来做双人宿舍倒也不委屈，最满意的是床是新的，连床单被褥都收拾妥当了，清清爽爽的，看着也舒心。 嗯，不错，小地方还算干净，能让少爷我住人 是不错， 床是我分心的，顺带了你的。电脑是我带来的，你如果早些日子来就会知道，这里其实就是间柴房。少爷。 声音是从门口走廊传进来的，没一会儿就转进来个人，穿了件白色套衫，戴着副无框眼镜，脸长得也很帅气，但是看起来有点不苟言笑。他走了过来，看了自己两眼，然后指着靠墙的床说： 你就睡那里，我习惯早起，睡外面不容易吵到你。 安宗看了看那床，再看了看边上靠窗的那张，也笑了笑。 哦，没问题，我姓安，叫安宗，不知道同学同事怎么称呼。 明眼人都看得出，靠窗的床冬暖夏凉，而且明显地方大，靠墙的自然没法比，这人就是一个自私鬼。 他得出了结论，也就知道该怎么处了。这家伙的名字很斯文，叫白毅，是个教历史的，虽然不是主科，但比起安宗这个见习的美术老师忙些，带的班也比他多。安宗空闲的时候会借用他的电脑玩玩游戏，听听音乐。好在这个人看上去虽然很精明，但相处久了就发现他其实很好说话。本来是上了锁的电脑，也因为安宗用的频繁，干脆就解锁了。白毅喜欢看书，而且看得很多很杂，甚至封面破烂、文字模糊的手抄本和貌似佛经译本的东西，他都能看得津津有味。有的时候安宗老觉得白毅是不是个居士什么的，总之能在他身上闻到一股属于神棍的气息。无聊的时候他们也聊天，然后安宗发现这小子很能侃，可以说如果他愿意，东西南北的都能跟你说些上名堂。果然那些书啊也不是白看的。本以为上班的日子无聊，没想到这么一晃眼也过去了几个月，期间出了好几期的黑板报，又帮着其他老师搞这样或者那样的活动，几乎也不会有太空闲的时间。安宗感觉这样的日子很好，让他的生活规律了不少。有空的时候他也会抓着白毅一起去打乒乓球，整个人也渐渐地精神了起来。总结下来，这一次是来对了。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安宗和他的这个新室友已经逐渐习惯了彼此的生活习惯。安宗本来就不喜欢探究别人的隐私，所以他们两个才能相安无事地处下来。而再过两天就到冬至了，舅妈给他带了些冬至吃的豆沙馅汤圆来。安宗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就分了一半给白毅。他们两个围着电热炉子吃着舅妈做的汤圆，自然而然地开始找点话题聊天，两个人戏称为围炉夜话。安宗紧紧地靠着炉子，贪婪地吸收热气来暖和自己，暖气还要过些日子才能送来，所以这里到了夜里非常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鬼话连篇》，作者青秋，来月文化制作播出。我是主播蝎子来来。